边，大家都以语相传啊。当你见到越嚟越唔对路嗰时候，就个厨房嘅热度咧，其实唔系因为选举俾阿胡须打残咁简单。个厨房升温系咩咧？大家发觉原来个厨师系冇办法决定我点样煮餸嘅。 嗯， 咁你入去个厨房去做咩咧？ 嗱，而家咧，我睇到咧，嗱，777嘅形勢係咩咧？佢之前一講講咗就係，我覺得咧呢、這個港獨嘅思潮就冇形成嘅。 結果咪要上去上邊做訪問嚟認錯咯。 嗱，認錯之餘咧，你又睇到咦成班嘅頭先我所講嘅周南啊，呢、這、一個嘅陳佐義啊、張曉明啊、689啊，全部就撲出嚟，就基本上就係可以係憤斥777嘅，你可以。即係視之為憤斥777嘅，你張曉明甚至講咩啊？張曉明甚至講佢話，佢提醒佢話，我要提醒啊，香港特區政府應該盡快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唔能夠咧無限期咁拖延落去。喂！中聯辦係咩嘢啊？叫做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佢嘅職能係咩啊？是不是提醒香港政府施政啊？是不是这个督责香港政府施政啊？ 没有这一条的。 他是、第五条呢，就是这个叫做、依法协助特区政府有效施政。 有吗？应该有。没有啊。我读一读他的职能好吗？读一读他的职能。第一，最重要的职能是联系并协助中国有关部门管理在香港的中资机构。这个是 number one， 亦都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联络同埋管理喺香港嘅中资机构。第二，促进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嘅经济、教育、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嘅交流与合作，联系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增进内地同香港之间嘅交往。呢个统战啦，简单嚟讲，反映香港居民对内地嘅意见，即系反映香港居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到呢、這个。第三。 有的那些他不过他有区分哪些是香港居民。我们这些肯定不 是。处理涉台事务。第四，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密切合作。最后一点，或者你可以用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是 就是什么呢？承办中央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可能中央政府交办就是你 要记住 香港政府。 你要记住所有大陆佬都有这个叫做、最后尾我们叫 reserve power、或者一个叫 open clause、就是呢是无所不包的、是任他演绎的。你刚才读的前面的五点都是假的。 最后那点就包晒所有 东西。最后那点就是包晒所有 东西。包晒所有东西。 系嘛？所以我就话佢一定有啲咁样嘅伏位摆喺度嘅。如果你同佢讲法理啲依据咧，佢就会话：喂，屌，我就咪呢个咯， 咪等于释法咯，即系保留个释法权咁咯，即系。 所以我就话不需要太认真，我觉得即系等于你同嗰啲装修公司、黑社会嘅装修公司同佢讨论合约精神一样嘅啫，系嘛？即系你冇意思嘅，因为根本上好简单啫嘛。你话喂，咁中国宪法咧，够话要咩咯？依法保障人民嘅咩言论自由啊，咩集会自由啊，乜乜咯？咁咪点啫？系咪连中国宪法都系咁啦？ 因为佢释咁个嗰个释法权喺佢嗰度啊嘛。 唔系佢甚至系违反中国宪法咗咁多年啦。咁又点咧？系嘛？ 佢唔会承认佢违反嘅。佢即系话个法例唔系咁解释法嘅。 哦，或者系咩立法原意？ 国家安全大晒， 或者 立法原意， 或者立法原意咯。咁所以我就话共产党只有一样嘢系冇变嘅，我觉得。咁多年都冇变嘅系咩咧？就系搬龙门。总之佢永远咧都可以咧讲到一套说法出嚟。是自圆其说的。咁如果你话要同佢讲合约精神，要同佢讲呢个条文嘅话呢，就一定中伏。佢係咩呢？佢会遵守条文係咩呢？就係话个形势，我未大到可以 take over 你之前，我同蒋介石有協议，就大家唔好一起抗日乜乜。好啦，佢遵守嘅原因咩呢？唔係因为嗰个条约嘅精神，唔係協议嘅精神，而係因为佢觉得我力量未足以取代蒋介石。他就会守了，守到一个地步他就觉得收你的皮了、就对冧他了、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现实主义、政治现实主义就是这样，他是不断衡量，现在2003年一路部署到现在了，去到2012年他觉得我可以推个共产党员做特首、好了，推上去之后的反作用力太大、所以他就 remove 了共产党员，然后摆了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港英余孽上去做特首，不过 他就会将共产党员所執行的政策继续延续下去。这个就是所谓 689.2 的问题嘛。我们一早 raise 了一个问题啦。咁奶妈就跟住灰头土脸啦。奶妈尝试挣扎过，我觉得。他点解讲话港独不成气候呢？嗱，唔係奶媽為 不成思潮， 不成思潮係因為佢，我唔覺得奶媽係為香港人去淡化呢個港獨，而喺奶媽嘅眼中咧，佢係最反政治嘅，佢係最憎 PR 嘅，所以佢咪講咯，我哋呢一屆政府是一個實幹嘅政府啊嘛，係咪？因為佢覺得嗰啲 PR 嘅嘢咧係即係嘥氣嘅，唔重要嘅。Even 佢覺得政治辯論都係嘥氣嘅，佢同六八九係兩種極端嘅人嚟。六八九就係咩實事都唔做，淨係搞政治鬥爭。奶媽就係咩咧？乜嘢政治鬥爭我都唔搞。咁好啦，佢就會不斷會令到出現一個真空局面係咩咧？就要張曉明啊、周南啊呢棚人咧，就係叫做殭屍復活啊。全部出嚟咧係要 排佢背脊咯， 排佢背脊或者係咩啊？喺揸住個大喇叭度轟佢啊！係要咁樣嚟去干預個特區政府，所以我點解話奶媽嗰五年會比六八九嗰五年係更惡劣，就係咁嘅原因。即係話你會見到周南、見到陳佐洱，甚至張曉明或者張曉明嘅接班人，係更多地去指指點點，話香港政府應該做乜。因為張德江嗰番説話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就係權為我所有，我俾幾多你哋有幾多。 唔係而家 我係有責任噶啦。呢個包括特首選舉午夜空靈嗰個點啊？喂！中央是有所謂的實質權力， 係咯，佢有權咁做嘅，佢話。 跟住 now 報道就話佢寫個信上去同上面講，喂，你唔好俾啲空間我早班啦咁。跟住結果就係話咩啊？噴到一面屁啊嘛！ 唔止啊，嗱，777除咗講話唔好俾多啲空間佢早班之外咧，就話佢曾經咧就講中聯辦咧就做翻佢自己聯絡嘅工作。嗱，而家 立法會， 而家咧。张晓明已经是打冚完一左就冚右噶啦，已经而家佢系提醒你啊，777，你777曾经讲过就话23条立法咧系冇嗰个必即系急需性嘅，而家张晓明嘅讲法，佢话我提醒你呢一个嘅23条立法咧系应该立即去进行嘅。 我觉得奶妈嘅情况就惨过跛豪里边嘅叶子薇，我觉得。咁啊，葉子薇喺跛豪裏面發生過咩事？大家睇下知，好似係蕭山監製嘅呢套戲。 喂，你不如講下啦，嚇，冇乜人 講啦，唔講啦呢啲蕭山嘅嘢。咁咧就呢、這個即係奶媽嘅情況就係佢人唔係佢嘅，然後跟住仲要咩啊？係一大棚呢啲公公婆婆以前咧就翻到屋企先搣你嘅手臂啊嘛，咁多嘢講啊嗱，係嘛？即係嗰啲即係黃萬妮啊，佢就唔會喺出邊啊嘛，而家唔係。而家当住大庭广众兜巴车落去， 兜巴车落去系啊， 泼茶喎！ 而家系啊， 喂，已经去到咁嘅局面。 而家真系已经系，你未上任咧，而家张晓明系根本真系兜巴车嚟，根本系一个好无礼嘅讲法嚟噶， 同埋相当恶劣嘅效果。 好恶劣啊！中联办主任话提醒香港特首要尽快处理呢个23条立法。是你讲咪咪，虽然咧你话最后嗰条咧，其实引用最后嗰条，但系其实呢一个咁嘅讲法咧，其实就已经系张张在目喺度干政我哋叫干预香港个内部嘅事务。 即系坦白讲，六八九咧就系一个迪立，差唔多乜嘢都玩过晒噶啦，捆绑咁样，咁即系已经去到重口味道咧，就系而家佢哋呢班人系完全超越晒。即系冇个心理障碍， 系啊，冇晒啦， 系啊，因为已经经过六八九五年啦嘛，咩未做过啫，乜嘢贱格嘅说话未讲过咧，系嘛，咁所以佢已经系跨越咗个心理障碍，所以我就话佢只会越行越过，越行越过，咁而香港人咧可以咁讲，你越系早去做呢啲咁嘅国族主义嘅灌输啊、党化教育啊呢啲咧，嗰、那个离心越大，然后咧越多人咧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这个结果是已经差不多写在墙上了，我觉得已经是翻不到转头的。因为你什么是你用错方法嘛。是吗你用的方法是。 打仔咯。你现在就打仔。即是我用回这个的陈佐洱的例子，虽然我不认同他的例子，但我叫用回他的例子。你就话咧，而家香港同中国个关系咧，就好似父亲与 父子关系。 父子关系就话，其实父亲系对想对你好嘅，咁咧其实咧就不过咧，你啊实在太顽皮啦咁样。 喂，我想问下 你，而家佢教仔嘅方式，咪兜巴冚咯，冚完左冚右，冚完左冚右，你认为呢种嘅教育方式得咩？ 喂，我想问下你啦，我就准备去买嗰对 Adidas 新出嗰对咩 Yes 嗰对咁嘅波鞋 啊， 就嘅炒价就发售价好似两千几蚊 啊， 炒价就两万几蚊 啊。 如果个老豆对个仔好，佢会唔会走去用五万蚊话仔，我卖俾你啊，你俾五万蚊我？诶，我哋买东江水咪就 系 咁咯， 系咯， 呢个咩父子关系嚟嘅啫？喂，大佬，嗰、那个系个老豆系贼嚟嘅，其实如果系嘅话， 系贼嚟嘅，个老豆 唔系咯，个老豆系贼阿爸嚟嘅，其实系、啊。如果你话父子关系， 唔系将个仔变成摇钱树， 系啦，即系我哋系 Celine Dion 嚟嘅，其实顶你日日都要唱。 我哋嘅作为开场版系有呢个意思嘅。 顶而家我哋日日都要唱 My Heart Will Go On 嘅，其实系咪仲要唱我的祖国？而家系咁啊！你将个仔。如果是父子关系，第一我觉得那个顶你是封建到不得了的，这个咁嘅提法是讲出来都笑死人，我觉得是。 咁、啊、当然我是完全不同意呢，作用一个所谓的政权与人民之间关系，是用任何亲属的，即是用任何形式的亲属关系来比喻啦。因为点解呢？ 不伦不类。 不伦不类。喂大佬，我几时是你的仔啊？而家我哋之间是契约关系，虽然你刚才讲话中国共产党从来不尊重契约，这个是一个事实。 现在不是， 但是我 现在告诉 你，在现实西方社会，这个就是所谓文化差异。如果我可以认同的一件事，就是周南所说的香港人呢，其实经过150年的英国管治之下，其实对于所谓的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呢，是一个契约关系。契约关系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喂，所以知我同你之间是有一个咁嘅合，即系个合作嘅关系。 其实香港人就好简单，我理得你系英国好，乜国都好，总之你交到货 啊， 你明唔明啊？ 我都唔用呢个咩所谓嘅公仆关 系。系啊，总之就系话你即系、就是、香港系不断进步、不断繁荣嘅 啊。 咁样嘅话咧，大家就喺其中得到利益，然后咧就结成一个嘅。所谓的合作的关系、 嗯、 而不是说走去放炸弹，不是说走去搞政治斗争、 啊、 不是说走去将人民内部的矛盾变成敌我矛盾这样去打。 你现在父子关系是不是说要我们顺从你咯？简单来说， 他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顺从你，一定要顺从。 不 是就算我勾错你都，我都是你老豆、 啊、 第二就是说你要反都好，你要离家出走就没得谈了、 啊、 就是这样。我现在意思是说 啊，咁我话俾你，你越系讲啲咁嘅说话咧，你个仔系越系会离家出走嘅。即系我作为一个父亲咧，我都话你越系讲呢啲咁嘅即系咁 harsh 嘅说话嘅时候，你基本上你个仔系唔会亲你嘅，点会亲你啫？到最后佢真系只会走向离家出走呢条路 嘅啫嘛。好简单嘅， 所以港独点样会成形啫？如果你话真系你觉得港独系而家系成为咗一个对于成为一个所谓思潮啊，定系乜嘢啊？这个全部都是由689做了特首之后，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嘛，一手推出来的嘛。 喂，同埋好简单啫，好紧，即系你用翻Celine Dion 嗰个例子，系、 啊、 吗？个老豆净系只准佢唱一只歌，同一带一路咪有咩分别啫？其实 Celine 嘅情况同我哋一带一路嘅处境有咩分别嘅啫？嗰、啊、样一带一路同我哋有咩关系啫？夹、 啊、 硬要我哋去嗰度做嗰啲咁嘅嘢， 夹硬屈落嚟一带一路。 是吗？即是说等于个老豆想出唱片，不过如果你要出唱片呢，他就要签了他的女先嘛，其实是，然后奔到埋一起。 啊，奔到咯。 是啦，跟住就要他一定要唱那些歌、啊、一定要去练那些歌。 一带一路 就一定要去飙高音，一定要去做小巨肺。 啊， 就是这样 咯。跟住就开仓咯，开我们仓咯。因为我哋要即係同中国个深港融合之余，又加埋喺将我哋套入去中国嗰个咩五年计划里面，然后跟住就开仓咯。支持中国的政策啦，一带一路，即系而家嘅情况就系咁样样。其实你唔好同我哋讲系为我哋好啦，唔该你，即系等于好似 Dion 咁样样。你唔好话 你老实实啲，老豆要靠你。讲完啦，系嘛？真系唔好打扮到哇！我爹为咗个女点点点，将来乜乜乜，老豆揾食要靠你。 啊、 即系我系叫咩啊？冯峰系嘛？冯宝宝个老豆歪嘴嗰、那个系啦，我系冯峰嚟嘅啫。其实系唔好讲到话哇，我要成为冯宝宝栽培成为世界巨星，即系唔好讲到咁伟大。 系啊， 系嘛？嗱，好简单，你老老实实讲，喂，大佬，我哋而家有谈咁嘅嘢，香港人出得几多先？ 嗯， 系咪？嗱，好简单，要 return， 你放低买路钱，我就唔搞你啦。咁， 嗯， 系嘛？ 咁就清清楚楚，我覺得香港人反而會接受。 但係其實成班呢一班咁嘅奴才咧，即係頭先我所講嘅上述嘅所有名字，周南啊、陳佐義啊、六八九啊、呢個張曉明，呢班奴才其實係你認為佢真係明白咩？我覺得佢唔係唔明白呢啲道理，即係話咧呢一種嘅叫將香港市民，你越係用呢啲咁嘅説話咧，越係將佢推向一個離心咧。我唔相信佢哋唔明白，我認為佢哋明白係而係刻意為之。是刻意咁样样， 我觉得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系咩咧？做事同做官咧系两样嘢嚟嘅。做官咧就系佢被张晓明咁啊，我就将中央最啱听嗰啲嘢 deliver 咗。 系哦， 咁就做官。做事系咩咧？就系你真系想做好嗰样嘢。 系啦， 譬如好简单，你话唔想香港人有离心，呢个系你嘅目标。如果你真系做事嘅人咧，你系会用尽各种方法。去达成呢个目标， 就温柔细语啦， 就唔会咧系咩咧？打锣打鼓、周街 X 人呢啲，周街 X 人呢啲咁勇武嘅官员咧，通常都系第一 坏事啊， 坏事。第二，佢嘅目的佢唔系做事 啊， 佢系做官。 嗯， 做官系咩咧？就系个过程俾人睇到就得噶啦。 啊， 结果个后果系咩咧？我就话过去二十年英国时代都冇出现过否认自己系中国人身份嘅英治时代。 嗯。 而竟然在過去二十年裏面有很 significant 的 proportion 的年輕人是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 嗯、 你問我如果共產黨要問責是問誰呢、 嗯、 是為什麼沒有人為此負責的呢結果就將責任懟掉了去英國人那裡才好笑、 嗯、 去懟掉了去百幾年前的英國人說洗腦洗香港人是這個才好笑第二喂你逐個數我就說其實是源於2003年之後750,000人上街，曾慶紅認為要有所作為， 嗯、 然後跟住就大規模將維穩體制懟落香港， 係、嗯、啦。 結果你嘅維穩體制越行，個反彈力越大。TVB 係一個例子 ，TVB 本來就係一個消氣閥， 嗯， 將對政治嘅不滿去咗娛樂嗰度， 嗯， 就令到大家個張力唔好咁行， 嗯。 好啦，你染紅埋 TVB 死啦，結果對共產黨厭惡嗰啲人更厭惡， 嗯， 係嘛？呢、这个就是个例子你买晒所有报纸啦，已经，跟住你买埋呢个电唯一嘅电视台啦，已经系、 嗯、 传媒俾你控制晒啦。好啦，专上教育系乜？你唔需要揾李国章呢啲咁嘅契弟入去港大嘅，其实根本系点解啊？你对着干啊嘛，你要， 嗯、 你所有范畴你都要对着干啊嘛。咁年青人同你对着干呢、这个系逼出嚟嘅， 逼出嚟 嘅。你揾李国章入嚟，我就喺学院嚼你啦。就是、 我咪所以话咧，六八九好得意嘅，佢咧又讲咧， 你关年青人咩事咧？ 唉，又咩咧？佢又有遗憾、哦，即系等于而家阿张晓明有遗憾，佢有遗憾、哦，佢遗憾就系咩咧？就即系话呢一个 即系 蓝 虾点解唔死得早啲啊？ 呢个系真心遗憾， 呢个系真心。 但系咧，佢一口讲咧个遗憾系咩咧？即系嘅意思就系、是，唉，文化局成立唔到，就因为呢一个咁嘅泛民咧，即系。即係最衰泛民啦，就係最衰泛民咧，就令到咧文化局唔能夠落實。嗱呢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佢語意係含想講咩就係佢呢五年嘅當政咧，其實好多嘢做唔到咧，就因為最衰就係民主派。嗱，如果一間公司嗰個 CEO 同個老闆講啊，唔關我事啊，老闆最衰下邊咧嗰啲客户啊，唔係講下屬唔得啊，啲客户啊。唔买我哋啲嘢我咁我都冇办法噶，即系咁嘅意思系咁。 咁我觉得就应该将个位让俾郭兆杰咯，系咪？既然郭兆杰咁大影响力， 你作为香港最有权力嘅人嘅 CEO， 你系可以觉得所有嘢唔关你事嘅，又跟住你施政出现嘅困难系因为民主派拉布啊咩诸如此类。喂，系你。是将民主派打为敌人，是你连自由党都打为敌人， 真好笑 啊！咁跟住你话喂，唔关我事啊，佢哋成日同我作对， 即系等于你走去强奸人，跟住你就话，唉，点最衰都系佢反抗啦，咁 系咯， 我咪做唔到咯，咁样，即系我觉得真系呢个厚颜无耻都不能够形容啊！ 啊！ 咁本来我哋今集要讲下呢个李嘉诚， 李嘉诚我未讲，啲人喺度讲。 咁啊，见到阿 Lance 打出嚟，佢就 李嘉诚退休。 李嘉诚退休嗱，点解我哋唔讲咧？因为李嘉诚已经否认咗啦。 我否认咗。 系啦，就是、周海旋咧就话咧，唔知点解会有个咁好笑嘅新闻。 哦， 李生亦都冇话几时要退休，跟住长和亦都发咗声明。 呢个系好消息，即、就、系、是、对长实系好消息。 但好似我哋本来咧谂住李嘉诚嗱七七七上李嘉诚退休系想讲个 contrast， 系一个时代嘅改变啦，系啦。咁结果咧，李嘉诚原来咧就冇退休计划啦。我觉得以中国人嘅家族生意嚟讲咧，特别系潮州人添，佢就应该好似阿林伯恩咁嘅丽新集团咧，即系话即系做到最后一日嘅。我觉得 我话俾你听啊，系冇可能退休。我自己睇到咧，嗱，信不信由你。我自己觉得咧，李嘉诚。隨時咧長命過七七七，你睇下呢個七七七，簡直係烏雲蓋頂嘅。你試下睇睇下，係 咪換咗化妝師冇用啊？ 我唔知道啊，佢真係淨係成塊面咧都好似黑雲咁樣樣嘅。 因為佢有啲暗瘡痕啫，我諗好似。 啊，仲有嗰個眼套咧，仲勁抽過我咧，嗰種嘅眼套係真眼套啊！我嘅意思係咩呢？我呢一種嘅眼套咧，係因為點解我碌下嗰啲嘅叫做冰袋咧，就可能會冇咗嘅。佢嗰種咧，我今我唔知今日定尋日睇，唔係睇電視，我都唔睇電視，你已經睇嗰陣即係啲喺 video 啊咁樣啦。我睇到佢咧，佢直情係比起選舉嗰陣時候咧，係更加成個逆顏用潮水。 我覺得有原因嘅， 呢、這個原因咪就係俾人冚完一巴，冚咁多人撲出嚟冚佢。 唔係，我覺得冚完一巴都好咧。翻到屋企見到阿林生咧，林兆波就繼續喺度講我哋嘅愛情同一國兩制嘅關係。因為佢澄清過，佢話嗰封情書唔係假嘅，即係有更好地落實一國兩制喺封情人節嘅裏邊。 死啦！你如果係 佢老公所講 嘅，啊寫一封咁嘅信。 係啦，咁你諗下佢老公如果真係一個咁嘅人咧， 我梗係唔信啦。 我個眼肚大過個頭添啊！其實即係話翻到屋企。已经想借个膊头嚟喊下，俾张晓明冚完之后，顶你老公仲同阿林太讲，张晓明其实都系为咗上一国两制。 所以你睇到咧，一个 workaholic 系一定有原因嘅，佢就系唔想翻屋企嘅。即系咧，林郑已经系做咗 workaholic 好耐啦，包括咧，即系呢个 workaholic 包括咗就系佢咧就留喺香港，而跟住个丈夫就喺英国， 同啲细路读书， 同啲细路读书。咁然後跟住咧，而家繼續做特首咧，我諗佢其中嘅 incentive program 咧，就亦都係可以唔使即係繼續唔使翻屋企。 我諗佢一諗起退休要翻屋企對住林生，我諗 寧願 變成佢好大嘅動力，繼續要 做 落去啦。 幾咁艱難嘅， 無論幾咁艱結、幾咁艱險、幾咁多張曉明呢啲中間喺度掟石、喺度勾腳打爭都好啦，我相信。嗰、那個挑戰都比唔上翻去對住阿林生，我覺得 係啦。喂，咁嘅局面嗱都差唔多時間啦嚇，即係你點樣俾啲咩 advice 啊？七七七啊，免費啊，免費 advice 啊？ 我覺得冇得冇得傾噶啦，冇計噶啦，跟曬張曉明叫做乜就做乜，真係噶。你直至到再重新揾到下一次佔中，喂，咁你跟曬張曉明做？咁点啫？系乜唔关我事、啊？ 做多加零一， 你话做我7月1号就宣布 国教重返国教， 幼稚园开始进行国民教育。然后咩啊？委托呢个维多利亚幼稚园嘅校监丁旭珠女士，去撰写呢个幼稚园国民教育手册。 好， 叫做中共模式，中国模式唔好讲啦，嗰、那个唔系中国嚟嘅，叫中共模式，就唔好揾薛凤璇嗰啲啦，揾丁旭珠去写。起碼都是幼兒教育先驅啦，係嘛？第二，立時宣布正式展開23條立法， 係嘛？你 兩大工作，咁你咪有咁大鑊，搞到咁大鑊咯？喂，我覺得呢啲叫做火鳳凰戰略。坦白講，你唔敢搞法，翻唔到身嘅喎，係嘛？直至到咧，香港人嗰啲已經係謝謝地啦。啊，梁天琦又話呢個本土運動要同泛民合作，令到支持者好失望嘅情況底下咧。你就要重新燃起香港人的斗志。 哇，如果是真的这样做呢，我真的都几担保呢。你如果真的在幼儿园开始搞一个国教，用你的头先讲的方式搞国教，然后跟着呢就作这个23条立法。我都几可肯定呢，真的可以令到香港那个的民主运动呢再重燃亮火。 好简单呢，我觉得。去港獨之路其實是很遙遠、很漫長，亦都是荊棘滿途。如果沒有689，沒有呢個777，沒有小明呢啲咁嘅所謂有志之士協助咧，基本上港獨是不會出現的，我覺得。所以而家咧就真的要叫他哋鼓勵他哋加一把勁，與其寄望陳浩天。我覺得倒不如寄望張曉明同埋呢個七七七嘅，真係嘅。即係諗下啦，689五年來已經搞到10%，由最初幾個%去到20%支持港獨喎。 喂，谂下佢嘅成就，可以咁讲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嘅。 咁七七七， 民主义者百几年都做唔到，系咪？如果殖民地压迫到我哋咁犀利，又洗我哋脑，我哋嘅反抗，我哋梗系要求独立啦。系咪？从来冇出现过喎，喺香港有条蛋散叫马文辉，1966年宣扬港独，结果冇人跟佢，冇人记得佢添啊。 仲有啊，你讲真，殖民地嗰阵时候。因为我所讲的香港人的国族认同是最高的，所以最多人呢就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然后跟着他们的行为都显示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逢亲中国呢，在那 些奥运奖牌榜，你记不记得 第一就是看中国， 大家一起看，大家一起为中国 看朗平当年重返洛杉矶奥运，中国女排对美国女 女排，跟着什么呢， 跳水， 争取钓保卫钓鱼台， 系啦， 争取保卫呢个咩啊？总之就从领土就纠纷有关嗰啲咧， 你试下而家保钓，你睇边个支持保钓？ 阿牛都撇啦，系嘛？可能剩翻个古思尧啦。 英国殖民地嗰阵时候喺香港嘅时候，佢最大嘅 contribution 就系令到香港人嘅国族意识系最强盛嘅。 嗱，呢个系有原因，我话俾你听，英国人好聪明。他从来没有禁绝香港人对中国身份的认同。你要记住，我母校香港中文大学叫做 The Chinese University，都是你母校，你都读过。 我读过。 The Chinese University，中国人的大学。这个是在英治时代成立的，是60年代成立的，是用中文，是重视文史哲的，从来没有割断香港人和中国文化关系。共产党今日的困境不是在于英国人洗脑，而是英国人很幸运地，英国人有那种的视野和精神，是保存了香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意在香港，而香港人是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共产党今日原来是伪民族主义，这个才是他们真正面对的问题。你跟我讲中国文化，你跟我讲中国哲学，你班仆街当年走去倒毁这个孔庙，烧毁6000多件文物，你周南这班仆街做这些事，你跟我讲民族主义，是吗？这个就是他们面对香港人的时候，他大我们而已，其实是。当你不识那班友，你就觉得啊，是我们在英国老年代话晒都是好像是有个原罪那样。殖民地主义走过来的人，他就是用这样东西去什么令到你屈从嘛。但你想想，如果当我们告诉你听，喂大佬，英治百几年，我们小学是学古文的，大佬不是学那些共产中文的，我们是学赤读，我成日都说是学成语， 我们那时候还学 赤读啊，真的 学成语学赤读，这些是古文来的，其实是你不要你将你那些共产当中文当做中文，对不住，你那些不是中国文化，所以我就说我们不应该将中国那個支旗啊，拱手讓俾對家嘅，其實因為共產黨根本唔係代表嗰樣嘢嚟嘅。 你而家咧，周南同我哋講殖民咧，我同你講，而家香港人講緊嘅殖民係咩咧？就兩個殖，你哋都喺度做緊。第一個 文化殖民咯，仲 就叫做咩咧？就殖民啦，大家都知道個帶字邊個啦，帶字邊啦，即係唔係好事嚟噶啦嚇。第二個你而家係做緊叫移植嘅木字邊嗰個殖民。香港人而家系张张在目睇到你嗰个150人每日点解呢个主权唔交翻俾香港政府？就系因为点解啊？因为你喺度不停地透过每日呢150人嚟到去香港殖民，然后跟住鼓励我哋翻大陆啊！即系你住唔起香港楼，你咪翻大陆咯。 所以我就话啦，如果 咁你呢一种嘅殖民主义系令到香港人而家今时今日，你叫佢国族认同，你要赶我离开香港。 咪所以我就话，如果系父子关系，你有冇谂下个仔嗰间屋嗰条锁匙喺个老豆嗰度嘅？ 啊， 个仔嗰间屋究竟咩人可以入去？个仔系话唔到事嘅。因为那条锁匙在老豆那里，老豆可以放任何老豆的朋友进去仔间屋那里，然后呢走去抄个仔的东西的。有没有父子关系是这样的呢？不要说50000元买对波鞋给个仔那么扑街的事，即是东江水。而是 even 个仔住那间屋，其实那条锁匙所有的东西都控制在老豆那里的。有没有父子关系是这样？ 一来啦，二来就算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父亲，你认为个仔会怎样看这个父亲呢？你想他怎样看这个父亲呢？一啲都唔尊重佢嘅， 唔系，我觉得佢好简单，佢就系嗰种嘅富二代嘅关系啦，即系话我俾鸦片你食，我俾鸡你叫，乜嘢我都俾晒你，然后换取咩呢？ 个仔唔好作反。呢、种就係我哋所谓嘅以前啊，有钱人对仔个父子关系就係咁啦。 但系呢只鸡唔系你俾我食噶，而家香港人仍然系贡献紧你中国大陆嗰个发展。你无论叫一，你而家喉紧我哋嘅香港嗰个仓库嗰个一带一路嚟资助你哋，然后跟住嗰啲嘅高铁啊，嗰啲大白象工程啊，嗰啲嘅东江水啊，全部系我哋香港人嘅血汗钱。 唉，所以我就话，即系讲落去一匹布咁长，但系你话即系二十年嚟，即系我觉得好伤感一样咩嘢呢，就系、是。即系我人生嘅年，即系岁月系有限嘅。顶，我以为我 由我哋真系 我1995年 廿几岁嗰度 对住一班咁嘅扑街周南啊、陈佐尔，我以为此后咧，经过30年之后咧，就已经了结啦。啊，顶你无限复活，我觉得 系 你谂下，我廿几岁嗰阵时对住呢班咪友日日喺度妈妈 九啊几岁你都仲喺度讲， 跟住到我已经50几岁，又系呢班友又走翻出嚟，又系讲翻同样 九啊岁你仲出嚟讲嘢，你真系 系咪？即系我就话呢啲叫做即系咁多人去死又唔见佢死，真系好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我想问阿 Lens 啊，嗰个台面嗰度有冇一张check 喺度？因为有个听众咧。就捐錢啊，又入會啊，咁咧就，但系咧佢咧，因為嗰個支票嘅上款咧，其實咧佢就寫咗城寨，咁所以咧就因為寫 up publications 嘅，其實因為我哋城寨冇自己嘅一個，即系攞唔到一個即系銀行嘅 咩話 UP up publications， 其實喺我哋嘅城寨Facebook 裏邊嗰個 post 裏邊咧就有嗰個嘅户口嗰個抬頭啊，嗰個名啊 嗱 up。publications 系啦， 有个 S 嘅 系啦，咁就呢位听众入会嘅听众咧系姓王嘅 Cam Fong Wong， 咁所以如果你睇到我哋节目嘅话咧，咁麻烦你咧就打电话嚟我哋书店咧联络，咁我哋就睇下点样可以即系话翻俾大家，即系话翻俾呢位即系我谂王女士啦，咁咧就话翻俾佢听嗰、那个即系、就是、正确嗰个嘅捐款嗰个嘅即系入会啊，嗰、那个付款嗰个嘅方式，即系个户口系点样嘅。咁就記住啦，如果你係即係用寫過一張票係上台頭嗰、那個即係付期付嗰個名字係寫住 城寨嘅咧， 咁就聯絡我哋係啦。咁就即係首先多謝你入會先，咁但係因為一啲嘅即係呢啲資料上嘅錯誤，就嗰張票入唔到其實。咁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咦冇咗阿周喺度，我哋都挨咗2.5个钟喎。 好多人咧就話我哋嗰個廣告咧就即係呃咗人哋啊！你話宣布4个钟啊嘛，而家點知宣布完4个钟，次2个钟就收皮咧？咁今日咧就都對得起大家啦。 喂，咁話時話喎， 兩個半鐘噶啦。 其實我又冇講過四個鐘係分幾多集嘅。即系如果用梁振英嘅语言艺术嘅话咧， 啊得你得 4个钟，我一日2集噶嘛，讲笑啦，嗱，总有机会，大家唔好走开， 唔好走开， 系啦， 机会有一日嘅， 有一日，总有呢一日来临嘅，系、啊，当我企到第一排之后咧，就总有呢个机会来临。 嗱，你首先咧要协助西凉排第一排先， 系啦， 咁佢排到第一排咪4个钟咯， 系啦， 咁而家今日。都是去到啊3000到嘅啫，咁如果嗱去到10000咯，10000即系现场听众嘅话，咁咪4个钟咯， 又好容易嘅啫，其实听 10000好容易， 唔系听讲话可以督数噶嘛，不过我唔识点督， 我都 大家知道点督嘅话，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我哋得个知字嘅啫，我哋真系唔会做嘅，其实好啦，今集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拜。 城寨对我嚟讲系一个社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城寨